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 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靖，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观望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欢迎收听快车道。 很多人目前在选车的情况下，好像已经都不是特别特别想要看中大排量的车型了啊。就目前来看，比较这个昂贵的排量税啊，以及国家对高油耗车型的一个管控等等，在诸多因素的一个共同作用下，大排量车型的趋势已经就越走越低了， 是的， 就不太吃香了。 没错，其实是这样的。相比大排量的车型来说，小排量的车型有着非常不错的性价比，不光是价格更低了，而且在其他方面也不落下风。比如现在的 2.0T 车型，很多车型的 2.0T 的发动机实际表现已经超过了大排量自吸的发动机，就像我们之前开的那几台试驾车，我们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吧？ 对， 他们的售价、油耗，甚至有的车型都可以加92号汽油，这是很多大排量车型所无法比拟的呀。 你说的很对啊，这不光是动力表现更直接，油耗更低，还有就是配置不断的丰富，也是它的亮点之一。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的研究过这一类车型的一个配置啊？就是以往我们都认为小排量车型的配置普遍偏低，对很多高配置的车型都只能就是比较羡慕的眼光去看啊，就觉得啊，好像小排量车型不如大排量车型。但其实现在的情况真的是不太一样了。虽然排量小，但一些非常不错的配置也都出现了。就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一台后台关注度持续火热的速腾 1.2T， 咱们今天就来说说它的配置。 速腾 1.2T 车型啊，在我们的后台简直就是霸屏的状态，大家又问动力什么的，又配置，又天天都在问 优惠啊什么的。 对，这样我们在节目里边今天着重跟大家说说配置啊，想听配置的今天抓紧时间听，好吧？ 是。咱们说到这个速腾 1.2T 的配置，就挑点实用的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比如说胎压监测，车身稳定控制系统，定速巡航，发动机的启停，真皮的多功能方向盘，还有真皮座椅， 电动外后视镜带加热功能的，然后这些配置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实用的。比如说胎压监测，实时的监测胎压这个很重要，可以弥补很多车主日常就疏于关注轮胎的一个不足啊。而其他的舒适性配置呢，可以极大的提升整车的豪华程度，驾驶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惬意的。 对，我是比较喜欢那几个自动的系统，什么灯啊、雨刷，这很方便嘛。我再来补充很重要的一点，你介绍的这些配置都是标配啊，这个是重点啊，不用多额外花支出，就不是选配。我买现在车我就有，我觉得十分丰富，相对于价格来讲，这样的表现真的是很不错的了。 目前来看，速腾的 1.2T 除了在动力油耗方面的抢眼表现以外呢，它的配置也是相当的丰富的。所以刚刚介绍的这些都集中在安全、舒适、便捷性上，再加上 1.2T 的这款车型，综合的表现十分让人期待。 好了，这一段先跟大家说到这里，后续问题可以继续找我们询问啊，到时候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就可以了。那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 观望， 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欢迎收听行情气象站，我是何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我之前的微博私信里啊，有人问说老车是不是不姓车？ 哦， 对，他说我猜老车不姓车，对吗？我特意没有给他回答，我就想在节目里给他解答一下。老车，你不姓车，你姓什么？ 就是姓什么呀？ 老车说我也猜不准 我 姓什么。 这位听众朋友说这样一句话：老车是台老车，叫明锐。 就真的有的时候听众会私信给我 都懵了 一些很奇怪的很奇怪的问题，让我不知道怎么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老车真的只姓 车， 对，姓车， 就不多跟你们 讲。然后他真的叫明锐，所以老车的正确的名就叫车明锐， 对， 这是没有改过的，身份证户口本上都是这一名。 有人问我吗？有人问我吗？ 没有。哎，真的，为什么 一般都会问李鸿章？ 李不是真的，洪城在我这儿问洪城的特别少，问老车的特别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老车没有微博， 哦， 人家都直接问我了。 哎， 是不是？我还是比他神秘一些。 是，但是有人在你那儿问老车吗？ 没有， 因为他也不说我。 哦，我也不说你。 不说，你长得漂亮啊。 不是，可能大家觉得 姑娘都招人。 就我跟老车比较有妇女的气质感。 好了， 回来 啊， 已经回答完这位听众的问题了。老车是姓车的。 对，那今儿个我们带来给大家什么排行榜啊？ 今天给大家说的是在欧洲最畅销的十款旅行车。 好的，欧洲十大最畅销旅行车排行榜。 快车道行情气象站，欧洲最畅销旅行车排行榜。第十名，欧宝天速驾旅行版。第九名，达契亚 Logan MCV。第八名，大众帕萨特旅行版。第七名，奔驰 E 级旅行版。第六名，沃尔沃 V 九零。第五名，沃克斯豪尔 Astra 旅行版。第四名，雷诺梅甘纳旅行版。第三名，宝马五系旅行版。第二名，斯柯达速派旅行版。第一名，斯柯达明锐旅行版。 好，榜单关注完毕，我们从第十开始说吧，好吧？ 欧宝速鹰亚， 鹰速亚，我真服你。欧宝鹰速亚， 你是不是想起了广汽传祺的发布会？ 太吓人了，我跟你说。哎，洪城，你这样怎么当的主持人？你怎么拿到资格证？太恐怖了，眼睛竟然长爆了， 是吗？就是我经常管它叫鹰速亚， 不是这样的话， 啊，不，速鹰亚。 哎，你说真的颁奖典礼上把那个领导的名字念反的那个人， 哎，那我就特别喜欢范冰冰，你知道吗？ 怎么念都不翻。 李冰冰也不错， 冰冰范也可以，还有国际范儿。 对，然后说回来啊，这个欧宝的英素亚旅行版，怎么说呢？怎么介绍它呢？ 这车你看前脸，大家一定感觉似曾相识，尤其是咱国内有款新车，就是那个别克那新君威。 对，如果别克新君威出了旅行版，咱国内正经八百有这款车型， 也跟这很像，非常像，非常像。 这灯还挺好看的。 对啊，都是差不多一样的。 那在欧洲也是1.5T 2.0T 嘛？ 对， 是的， 对对对，1.5T 是匹配6速手挡变速箱，有169马力，然后2.0T 是匹配的8速自动变速箱。 就是说这款车在国内看不到是吧？ 看不到，看不到，这是欧洲的。我们今天谈的是欧洲。 好嘞。 哎，那今天要是有能进到国内的车型，咱们 有哎，别说，这里车还这里还真有国内在就是在卖的啊、 都是进口的。 对对，都是进口的啊、 真的这些车就有好多都好少见呢。我们来看第九名，叫达契亚。 对，这个就确实太少见了。 这天哪，我都没见过。 达契亚呢，它是 雷诺的， 隶属于对雷诺集团，然后是一个小这个。本身啊，它是一个小型的三厢车，但我们今天说的它是一个旅行版啊、然后就是你看嘛，三厢车变成 Logan MCV， 变成这个 MPV 之后，变成旅行车之后，它那个多出一个后尾部的那个空间来。 然后他说了，它有一个全新样式进气格栅，其实说不说没有用，因为它以前什么样式，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不了解。 对，就主要再介绍一下动力吧，它采用的是 1.2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那真是个小车， 对，它是比较偏向于小一点的。 但是虽然我们国内的人真的不了解，但是你看在国外能进到第九名也是不错的成绩了。 对，达契亚应该在欧洲卖的还是不错的。好啊，今天跟大家盘点的是欧洲卖的最好的十辆旅行车，看看有哪台在国内有呢。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跟您接着揭晓。 给生活加料，给钱包减负。 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持交通银行信用卡，在最红星期五加油站或超市消费，单笔满98元秒减5%。活动条件详询买单吧 APP 或官网。 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4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4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观望，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欢迎回来，我们刚刚说到第九名的达契亚啊，我们再来说第八名，第八名就稍微熟一点了。 Number eight， 这国内的蔚蓝啊，大众帕萨特旅行版。 对 ，Volkswagen Passat， 继续装啊！ 你就别在这读了啊，这个 Volkswagen 啊，这个还是说对了。帕萨特怎么说 ？Passat。 我们聊车啊， 蔚蓝， 就是国内买到的蔚蓝啊。 对， 这个 真的很熟了，大家。 这跟国内是完全一样的， 全一样吗？ 基本上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 啊。也对，就是等于说进口大众 整车进口过来的， 推出的这个国内的版本， 可能在个别配置上可能会，这个大家都懂的啊。这个在做了一些什么我们不知道的。 蔚蓝在国外也是2.0T 的居多吧？ 2.0T 啊，然后还有1.4T。 1.4T。 哎，我特别不明白，是大众如何说服欧洲人去买1.4T 的版本呢？ 大众高尔夫在欧洲也装配的 1.4T 啊，还有 1.2T 呢。 是放在这台车上 哦， 就像说我200斤的大胖子，我也装个1.4T 的 省油， 但是这款车空间真的很大， 省油 是啊，而且车也大。我那天路上看特别漂亮，就是这个蓝色，蓝色 的 这款， 蔚蓝还是可以的。 对，因为之前也有朋友问过我说想买这辆车，然后他等的就是因为之前国内的是1.4T 的嘛，2.0T 是后来的嘛，他想要的就是这个2.0T 的发动机。 老车，这台车好像我记得你也看了很久吧？ 我现在一直也在看。 那你觉得现在可以出手吗？ 再等等， 可以。 我觉得老车要真觉得可以出手的时候，就毫不犹豫的出手了。他竟然说还没出手，就你们就勤奋着点，老车什么时候出手了，那时候性价比就是最高的，真的是。 这个大众代言人啊。 第七名，奔驰 E 的旅行版。 嗯、哎呦喂，这个 车已经是新 E 的旅行版了。 对， 就是2016年的这个6月份正式的这个。 呵，这圆圆滚滚的小屁股。 对，这个非常的好看。 对， 而且它的应该是在国外会有，就是尤其在欧洲啊，会有这个更多的一个版本，就比如说 AMG 套件版啊， 嗯， 因为国内现在还没有嘛，就是甚至于直接就是 E 级的 AMG 旅行车，那个叫 E63 的那个叫什么版，我记不太清了。 嗯、 哇塞，那个感觉太棒了， 都到上到63了、 哦，那个 国内能有 E43 就不错了， 太棒了那个。 嗯，这款旅行车在 国内有吗？现在？ 成都车展上有一个 E43 的是什么版本我忘了，但好像不是旅行版。 E43 不是旅行。 对、嗯、所以说就是国内可能还买不到特别高配的这个 E 级旅行版。 嗯, 嗯， 现在是以前的老版的是吗？ 现在买也 买， 以前 E 级的旅行版也很少很少能就是它整车进口到中国来。 哦、 嗯、 因为受众太少了。 C 是有的，但是 E 确实很少。 嗯， C 旅现在还是有的。 嗯, 嗯, 嗯， 然后这个 E 版在国外是汽油跟柴油两种动力的，然后 2.0T 3.5升，然后还有一个是这是什么呀 2.0T 和 3.0T 的柴油机。 对对对对对对、嗯、 然后都是匹配的9速自动变速箱。 哎，老车我有个问题问你啊、嗯、你要在德国你买柴油还是买汽油的？ 柴油，一定买柴油，因为省油劲儿大，而且还非常就是相对便宜。 嗯, 嗯， 对， 真会过，跟谁学的、嗯、 这不向来吗？这老车经典的会过。 好嘞，第七名说完，我们来关注第六名。 哎呦，我喜欢的沃尔沃 V90 这个在国内现在也可以买到啊。 对， 国内不就只能买到 啊国内叫，对对，叫 Cross Country， 叫 CC 吧。 CC、 哎、V90CC、嗯嗯、但我觉得这个比 V90 还好啊。 No， CC 跟 V90 还不一样吗？ 不一样， 我觉得没有加高底盘，然后没有越野套件的 V90 才叫 V90 呢。 一个整容的媳妇儿，我还是更喜欢原装的。 真的，就是原汁原味的， 是吧？ 比较好， 因为它我觉得更倾向于就像跑公路啊，或者是城市这种感觉。CC 带点那个风格。嗯， 就是很像他当时的那个，就是怎么说，概念车。 就对，就我为什么非要升高点底盘，然后还得加一个那个护板？ 你要 为什么？ 你要这样想，国内的路况没有国外的好。 哎，他说完了，我俩 信 你就无言以对。 对，真的，我就觉得他说完了，嗯，有道理。 我不信， 就无语了。 我只能卖个萌了。 嗯， 老车说的有道理，赢了。 这在国外是2.0升的涡轮增压，然后2.0升机械加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啊。 那是 T 六的 T 八。 T 八 插 电 的混动， 对 T 八叫混动 ，T 八插电 柴油 ，T 六的和 T 五的啊。 可以的， 都有的。这车我觉得90系列的家族里面缺少一台六缸的车，六缸的发动机真的，这什么时候它能 再给你个 V12得了，还跑 F1 去呢，怎么不起飞？ 找不啊，找不。 好了，我们现在关注到了欧洲卖的最好的旅行车的第六名，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聊聊前五名都是谁。 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观望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排在第五名的是沃克斯豪尔啊。 哦， 对，你看到说到这个车，大家有可能又小懵一下，哎，这不是太清楚啊。 这就国内相对来说不太熟的。 你看 这个澳大利亚也有吧？ 有，你看它跟第十名的那个英苏亚是不是很像？ 嗯， 其实那其实就在英国呢，它就是英国的欧宝。 哎，我发现一件事儿啊，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咱们会采用什么合资的，比如东风什么、 嗯、 或者广汽什么。但在欧洲呢，他可能换一个国家，他就直接换一个牌子， 对，然后再引进那个他们的国内。 对，你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沃克斯豪尔，其实就是欧宝换了一个沃克斯豪尔的 logo， 然后拿到英国去卖。 嗯， 那沃克斯豪尔的这个 阿斯塔尔可以理解成国内的叫威朗的 GS， 嗯， 然后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旅行版就是威朗的旅行版，这样大家就能明白了。 你这么说直白多了 啊！ 哦，这货是威朗的旅行版， 威朗的旅行版。 你为什么要用"货"这个字？ 你赶紧脑补一下威朗长什么样。 Too small, very small， 有点小啊，这有点像高尔夫旅行版那个意思， 比那个可能要高一些。稍微要还要高那么一些、 哦、那高尔夫旅行和这个欧宝旅行你买哪个？不，那个那个 威朗高尔夫旅行，高尔夫旅行、 哎、这还用问？ 君子所教略通。 对对对， 碍于他，我不知道他这变速箱换了没有，反正如果说还是用现在这个、 哦、还是那样 高尔夫，那那英国人还挺不思进取的，为什么不买高尔夫旅行？因为在这个品牌是英国土生土长起来的、 哎、他毕竟换了个 logo 嘛。对，嗯，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排在第四名的，哎呦，这个红川应该蛮喜欢的、 啊、 雷诺的梅甘娜旅行版。 这也是跟我发现了，卖得好的这几个旅行都是小旅行，不是大旅行，就是不是在 B 级车平台衍生下来的旅行，而是在小一个那个、 嗯、 像高尔夫啊， 嗯 啊，梅甘娜呀、啊， 嗯， 这个级别上的，啊、 对， 发现没？就越来越小了， 都是基于这个，也是基于梅甘娜两厢车打造的嘛， 嗯， 就是多出那一个，我们说是。屁股多出一块了、 哎、 就是 等于说多了一个后备箱的感觉。 但是这车其实说实话，虽然我们的图片有限，但是从这个图来看，这车挺漂亮的， 好看， 得说实话，确实很漂亮。 梅甘娜本身就好看， 对， 因为它是又一台两厢车、 嗯， 你把它整个线条拉伸延长，再做一个很好的溜背。 这个车你虽然它是一个就是旅行车，但看上去非常的运动。 哎、嗯，是不是有点大两厢的意思？ 对， 对， 它那个从照片上看，你看它这个大轮子，我估计至少得有十九、二十这种感觉。非常运动， 有了肯定有了， 非常运动。 嗯， 但是也别这么说，不要看照片，要看实车。 啊、对，照片。 哎，照片，照片呢、啊？ 都是骗人 的。哎，这车是什么动力啊？在欧洲？ 欧洲的话有柴油和汽油。汽油 它竟然有 1.2T。 对，汽油的话是 1.2T 和1.6T， 柴油是 1.5T 和 1.6T。嗯 嗯, 嗯，手动、自动都有。 手动、双离合。也都有， 你会发现其实它这个选择的低功率版本的话，它的那个动力并不会就是怎么说调得太高，比如 1.4T 啊 1.2T 啊、 嗯、 都是这种感觉的。 我终于理解说为什么 1.4T 的蔚揽也会有人买了，还是倾向于低油耗， 对， 又没有太高的动力， 价格 、啊、对， 还是比较实用的这种版本。 嗯, 嗯，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第三名， 宝马五系旅行车。 这台中国有没有的卖？ 现在还没有，因为这是已经是一个新的五系旅行了。 新五系在去年的日内瓦车展上是亮相的。 哎呀，这个车实在是 太 漂亮 了， 太 好看 了。 国产的新五是新五系刚刚上市 。 这轮毂没谁 了。真的，这个车太漂亮了，尤其它用的是一个 M550D， 就是。最顶配的屋那个柴油版的这个旅行车， 嗯， 哇塞，这只能是说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个网站上它内饰的照片啊，真的太漂亮了， 还是 M， 对，太漂亮了。 然后也是 2.0T、3.0T 的两种， 而且还有四驱啊、 嗯， 它这个车已经很完美了， 嗯、 我觉得 有机会。去也摸一摸，看看内饰响不响，看看德国的工艺跟、 嗯、 我觉得啊，这辆就是怎么说呢，宝马的车啊，看外观就好，别摸 哦，拉手你受得了吗？ 那也倒不至于， 没有开玩笑， 但是别就是别追求那么精细，你知道吗？ 不会的， 还是 这一代 开起来， 这一代宝马五会让你大有改观的， 跟你赌杯咖啡的。 你过一段时间我们会有五系的试驾车啊， 你 别着急， 赌杯咖啡，我跟你赌杯咖啡、 哦、 如果内饰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怎么办？ 这样我们说吧，这个五系啊、 哦、 大家听节目可能会挺好， 你肯定 输了，我听听微信平台， 你知道我 就是你是见咖啡使舵的， 咱们来的 过得了你良心就 光吗？咱们来的那个车是不是 M 套件版呀、啊、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那配置要高的呀。 哎呀，我的良心疼了。太坏了，来高配啊。嗯，好，那不着不着急说这个，还有两个没说。 嗯， 第二名 是斯柯达的速派旅行版呢。 嗯，就是国内现在 就是原来现在已经买不到的速尊， 对， 其实就是一水开的那个车的前后新一代， 新一代 对、 嗯， 对，他一直嘛在说，就他特喜欢这车，然后 他跟蔚揽应该是差不多同源的一个车吧， 有。应该那个是 B 八，这个应该到2016年发布， 嗯， 差不多。 他们俩应该是同平台的东西， 嗯、 都是大众。 反正这车看上去比一水开那个显年轻点 啊， 对，他因为就是把线条全都已经勾勒出来了， 嗯、 像这个 非常菱形的这个大灯，哎， 刚才你们俩不也说了吗？其实除了旅行车后边加出来那个屁股以外，其他的就跟速派没什么区别。 对， 但是这车在国内我们一是买不到了，再跟他开的就是跟一水开的那个速尊相比的话，多了一个。 那个一水开那是进口的呀？ 是进口的，就是说他现在已经买不到，就是国内斯柯达已经不把 啊不进口到国内了， 进口了。那么它的区别，你看少了一个四驱。少了一个高功率的发动机，就这两样其实就让它非常的眼馋。 一水最眼馋就是四驱， 对，四驱。 所以为了这车他出国了是 吧？我以为说你想说他出轨了。 没出国不能乱说话。 你们有点远了，来第一名是谁？ 第一名还是斯柯达 啊。 啊，对， 这个老车呀。天哪，把自己写成第一真是没谁了。 好像这台车卖的确实好， 对，对， 因为我们也看了国外的配置跟国内的那个明锐旅行区别大吗？ 对，区别老大了， 有多大？ 老大了， 没有四驱 啊、哦，四驱 没有一点八 T， 国内是一点二 T 和 一点八 T， 对啊，国内是一点二 T 跟一点四 T， 国内有一点八 T， 国内现在还没有旅行版、 嗯， 有吗？ 有，我记得好像是有， 啊、我 你们两个 有一点八 T， 但不是高功率， 也没有四驱，反正四驱 而且也没四驱， 对。 最要命的就是淹四驱，这特别吓人。 对，而且我觉得它的整个就是配置上跟欧洲相比减少了很多，这样的话就确实 看看柯迪亚克吧。 所以你看到其实在欧洲市场上旅行车非常的广泛、 嗯、 但是相对于国内来讲，像我国的这个情况来讲，好像对旅行车的市场认识还没有达到一定 的程度、啊、国内其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你看原来我们说买车，大家都想的是买三厢车。 嗯， 两厢车就是在富康那个塞纳什么那个时代，你看到有人开富康那个就已经很觉得它很前卫了。 嗯， 都是慢慢接受。你看现在这两年 SUV 开始火， 嗯， 然后 MPV， 包括这个我们说的旅行版也开始慢慢的被大家所逐渐接受。 时间嘛，我相信会带来更多的东西。旅行车您喜欢的话，您就看看， 大家也会越来越了解的。 我们觉得还挺好的。那好，今天节目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有问题微信搜索我们，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嗯，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